聪明呢，这恶老虎会害人啊。所以菩萨呢，见到这个欲望的习气呢，好似徒弟呢个的霹雳一样，咁啊叫做菩萨见往系如地呢个霹雳。个十者就众十交宣，化于藏受。得如是故有鉴见照足，就如于日中不能藏影。佢二十相停，就故有恶有业障火之披露宿业兑现之时。是个十方一切如来即目受藏同明音刹，菩萨观受就如大高山离于水海。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十十因嘅最后一种啊，名为叫做众集，我话十者十十因嘅第十种，最后一种，叫做众集就交宣。嗱，众集咧就系、是、专门咧。咁啊，揭发人嘅秘密，即系话有好多人咧，佢自己嘅私事啊，唔中意人哋知嘅。咁啊，但系呢一个人咧，佢专门咧去揭发人哋嘅隐私啊，咁啊，然后将佢咧宣扬出嚟，咁啊，令人家地咧当众啊，或是背离咧，受到咧人哋咧非议。令到人哋咧系出丑，咁呢种就叫做众集啊，就系、是、交宣。不发于就藏受啊，嗱别人之丑个短处嘅隐私，本来就唔想人哋知嘅，咁啊但系咧亦都唔想人哋讲，咁啊名为叫做受藏。但系若是有一个人啊，佢专门咧。去揭发，你唔想人哋讲咧，偏偏要多讲啲。啊，你唔想人哋知道你自己嘅私隐咧，啊，佢偏偏就要知多啲啦。佢专门咧去揭发人哋嘅隐私，咁啊叫做化瘀嘅藏受。咁啊，如是故有鉴见嘅照足。嗱，呢一下咧就属于啊，如果呢一个人佢专门咧揭发人哋嘅隐私啊。咁啊，直此宣扬，令人一直当众啊，或者背后出丑嘅咧，咁啊，佢作如是嘅罪孽啊，嗰、那个时候已经咧就有呢个地狱上现噶啦。各位知，故有鉴见照足咧，即系下文所谓呢个业障火之啊，鉴见即系业障啊。照足咧，即系照明嘅足，咪即系火珠。咁啊，凡系人有过处，唔想人哋知，咁啊由你发人哋嗰种隐私啊，所以你地狱受苦之时，就有你业障火珠咧，咁啊照你一生啊所作呢个恶业啊，专门咧揭发人哋嘅隐私嗰种嘅罪恶咧。都现在其时，你想抵赖都唔得啊！佢就如于日中，就不能藏影啊！咁啊，此恐怕人家地就会怀疑。咁啊，点解专门揭发人哋嘅隐私嘅时候啊？咁啊，就已经有呢个鉴见照足嗰种嘅地狱上现啦、啊。所以佛咧就立个譬如，佢话譬如啊，响个正午，所谓太阳当中之时，就不能藏影啊！呢、这个影啊，点可以藏得住呢？就譬如你日后堕于呢个地狱之中，咁啊有呢个业障火珠啊，嚟咗照住你，咁啊将你嗰啲罪孽啊！通通咧都照得啊，清清楚楚，好似太阳当中之时，能够啊隐藏啊，即系呢个太阳日中现影，咁啊点可以藏得住呢？即系话呢个太阳照一件事物嚟咗个影咧，咁啊呢个影啊当然冇法子藏得稳啊嘛，咁你佢就如于日中。就不能藏影， 佢二十嘅相层就系业与个苦果啊，彼此相层啊，佢就固有恶有嚟业镜火之披露宿业对现之时，此就系明你日后啊堕于呢个地狱之中有余地嘅报。嗱，佢固有恶有就系你个对头人，因为你专门宣布啊揭发。他那種的隱私的醜事，所以現在你的對頭人呢，他坐在這個地獄之中，他也都揭露啊你那種的隱私的醜惡之事啊，那到時你可以否認的，那你不認了，那有什麼辦法呢？所以到這個時候的阎羅王啊，你用這個業鏡，用這個火珠你就照你一照啊，咁你不是所作嗰啲种种嘅罪孽啊，专门咧系揭发人哋嘅阴私，咁啊专门将人哋嗰啲隐秘啊，佢到处宣扬，去破坏人哋嘅名誉，嗰种嘅罪恶咧，通通都显露出来，你想唔认都唔得啦，我披露嘅宿事。宿业对现的诸事啊，系由呢个业镜同埋呢个火珠，咁啊披露你生前啊所作嗰啲业，将你一生所作过的嘅罪业啊，嚟得比较含验一下，咁啊证明咧你生前真系咁样做罪业，你真系时时处处啊系揭发人哋嘅阴私，破坏人哋嘅名誉啊！一啲都冇假，绝对唔会冤枉你啊！所以你就要判你啊堕呢个地狱受苦啦。十个十方如来就即木受堂，就同于呢个阴刹啊。咁啊，以是诸个十方之佛咁啊，睇呢种嘅受堂同于呢个阴刹一样，就系话有罪，你自己受堂。你唔肯发怒啊，咁就变成阴阴地啦，就系、是、杀害你自己个法身，系失却你自己个慧命啊，咁啊同于呢个阴刹，不菩萨见受，就如大高山，就离于巨海。嗱，咁啊人如果带住一个高山，或者游离于呢个巨海啊，大海啊。咁啊，肯定就唔会生存，所谓必死无疑。咁啊，就譬如你自己生存啊，咁啊，专门咧做呢个揭发别人嗰种嘅罪孽，咁你日后堕于地狱啊，咁啊，你想唔承认咧？你想自己受堂咧？咁啊，如果咧你自己受堂，你唔承认啊？咁啊！呢个阎罗王佢就自然有办法用呢种个火珠，用呢种个月镜咧，咁啊将你照得清清楚楚，你就冇法子咧，就隐藏你自己生前啊所作呢种专门揭发别人阴私嗰种嘅罪孽。佢话菩萨见受啊，如大高山。是离于巨海，那么将来呢就叫做十种的十因，那么十种十因呢就即使是内分啊，属于这个我执偏重，属于这个私情用事，那如何六波阿难，那么一切众生六色的造业所招恶报啊，就创六根枪，此就是别色的第二福，名为叫做六交道啊。嗱，上嘅十十因属于所作嘅，好似呢个龙人、耕田人啊，下呢个种子。咁啊，其中嘅六交道咧，就属于呢个火报啊。譬如呢个龙人，即系种田人啊，佢下咗种子咧，佢就一定有呢个收获。咁啊，譬如系除非唔做呢个十十因。做咗呢个十十因咧，就一定要受呢个六交嘅果报。 那咁啊，众生就唔会超出两件事，一就系造作，一就系受报。那咁啊，造作就系有善恶两方面嘅，所以受报咧，咁啊亦都有苦乐嘅唔同。如果你生前作善，咁就必定受乐报啊；若话生前作恶，咁就必定就会受呢个苦报啊。那造作呢就属于烦恼十世，那我哋受果报之时就属于呢个苦世啊。咁啊，其实呢我哋受苦就变系苦世啊，其实受乐呢亦都系苦世，因为呢个我执地断。所以《法华经》里面讲，佢话三界都无安，系由如火宅啊，唔单系欲界无安，色界、无色界亦都无安。咁啊，因为障二界所得禅定，似得系安啊，其实咧一日未出三界，仍然系唔安啊。等到你禅定失之时，你福报尽之时，咁啊，仍然咧系会堕于呢个恶道。嗱，若是话你真真正正持戒修行，咁啊，佢就道地啦。咁啊，由持戒修行嗰种嘅道力啊，跳出呢个三界生死轮回，咁就名为出世嘅圣人啊，就叫做灭世。所以从古至今，一切嘅教理都是只讲呢个苦集二谛啊，咁啊唯有佛教咧就有呢个道灭二谛。所谓知苦要断集，就因为要修道啊，先至可以证到呢个出世嘅灭谛之果。亦都可以讲啊，你唯有依佛嘅学问、个理论、个教养去修行咧，先至可以有脱生死嘅期望。那云何六道？云何即系点解？呢个十因就有十，而报呢就只有六种。个云何六道呢就因为能作嘅只有六根啊，所以受果报呢也只有六根。个云何六道阿难，佢一切众生六色造业所招恶报系从六根出。这就说明一切的苦恼都源自由心啊，那一切众生就是出于三界众生。那六色造业，那六色呢就是六根六尘和合，先至有这个六种色。那么由这个六种色心分别前景啊，好就生个贪心啊，而同圣人所谓淫习、贪习、诈习、狂习都是属于呢好景之时你生个贪心。那咁如果分别唔好嘅时候啊，你就起个嗔恨啊，即係上文嘅十十因中所谓嗔习、妄习同埋呢个造习都係分别唔好啊，先至起个嗔恨。那由呢个六色嘅分别生起呢个真爱啊，你就唔知得能分别用所分别都是如幻都如梦啊，就名为他们如痴。此个贪嗔痴啊，就是由这个分别心而起的，由分别心起个贪嗔痴，所以做这个杀道人种种的罪业呢，就名为他们六色作业啊。那么前五根他所作呢一定是有漏业的，也都可以作这个无漏业啊。那例如前文都是反文文自性啊，或者你反见见自性啊，或者你反常常自常自性啊，咁啊变成呢你反文反常反见反照，咁啊唔随这个六根所转呢，咁就心无分别，就属于无漏业。所以前五根呢他就不一定做这个有漏业的，他若是反照呢亦都可以做这个无漏解脱业，但是六种分别色心呢但是能够做这个苦业啊。所以说所招这个恶道 就从这个六根出，这个六即所作，全是恶业。为什么从这个六根出呢？这个六根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色身，我们因为有这个色身之故，所以先至感受到这个苦啊，来的逼迫。那么边个人知得这个痛痒啊，知得是苦呢？就是这个六种的分别色身啊，所以六色作业呢，亦都应该是六色受啊。若是没有六色呢，那么谁人知道是苦呢？那今天现在说从六根出，就是说明我们自心作罪业，就是自心厌苦啊，一切为心无，是最真实的。那么上文说说众同分中，就兼有原地啊，同埋众同分之中兼有原地，属于方便语。那上边嘅生死涅槃，皆即旁用颠倒花相，又说无作同无受者，先至属于呢个真实语，说明万法为心。那若是话善恶之业都亦不忘啊，咁啊劝人哋咧，知得呢个善恶业不会忘失。咁啊，应该要改恶嘅行善啦。咁啊，鼓励人哋去恶从善啊。咁啊，仍然系方便语。咁啊，其实一切法不论善恶啊，都系唯心妄念如空花，都全无实体。不云何恶报？就从六根出，此就属于种精啊。佢话一者见报，招引恶果。此见地业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遍十方界。他望住神色，就非罪成烟，入无间狱，法名异相。一者明见，则能遍见种种恶物，生无量位；二者就暗见啊，就直言不见，生无量孔。第二是见火消停，能为镬汤羊头；消息能为黑烟紫炎。消微能为消炎撇离，消速能为热灰炉炭啊，消心就能生精火，听打见苦就空界。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六交报之中，属于第一呢，系见报。嗱，见就属于呢个眼根啊，系对色尘而分别。咁啊，因此呢，就作呢个恶业。嗱，咁啊，作时佢虽然以眼根为主啊，但系其他十五根咧，佢就辅助呢个眼根咧去做罪业。嗱，所以眼根受报之时咧，咁啊，余根亦都受报啊，所以叫做六交报。嗱，见报呢两个字，咁啊，照理应该咧作为见业。佢话一者。就见报招引恶果，此两句经文呢就是相标因果啊。那么如果要为一者见报，那么招引恶果就有两种的过失。那一者呢，你只是讲这个报，即是果报呢，你就欠缺了这个业因啊，就变成无因啊。那么怎会招感这个果报呢？第二就是专门注重这个果报，那就忽略了这个因地中的恶业。所以始终的见报呢，应该为一者是见业，那么招引呢这个恶果，因为由这个眼根这个眼见去做这个罪业，所以才招引到呢六根呢同时呢要受这个报应。咁所以见报呢就叫做见业，由业先是招感恶报。那始终呢是见报如此啊，向下其他个五根呢亦都是一样啊。嗰个此见就业交，就是见属于眼睛， 咁啊眼色作业之时啊，咁啊业熟就苦现，咁啊业如共果得地尘啊，灵之为叫做胶。咁啊执林当时就先见猛火，遍十方界啊！咁啊呢一个人，佢就临命终之时，佢就见到十方世界完全都系火，但系世界咧本来就无火嘅噃。只是这个造罪业的人呢自己见到，那么其他没有这种罪业的人呢他就见不到的，那么属于这个就别业妄见，由自己作业就是自心妄见，属于这个唯心境界，十二包括地狱唯心，净土也是唯心。好像念佛人呢，他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界诸大菩萨，都是这个业力啊！佢念佛嗰种业力咧，系自己发现一种境界，就唔系真正有阿弥陀佛咧来到呢个圆觉王者，只系呢个王者嘅生前啊，一心念佛啦。所以个临命当时咧，嗰啲善嘅业力显现咯，所以佢就见到啦阿弥陀佛啦。诸大菩萨亲临接引，所以现在有关呢个恶业呢方面咧，所以呢个人临命终时啊，见到咧世界都系猛火啊，咁啊呢种境界亦系呢个做呢种罪嗰个人啊，佢自己临命终时见到，别人咧就未必见到噶。咁亡者神识就非罪成烟。佢入无间狱啊！佢说明呢个做咗一种罪业，呢个临命终时嗰个人嗰个神迹咧，咁佢见见到咁大嘅猛火啊，佢想飞，佢想走地啊，但系飞都冇几高咧，佢就即时咧，居嗰啲火烟啊就跌落嚟，入到呢个无间地狱之中，佢就发明嘅异象啊，佢哋一嘢就明见，则能天天。种种恶物生无量位，就话等于佢堕于呢个地狱之中啦。佢有两种相咧，就发明嘅。嗱，一个就明见，即系佢见得清清楚楚，见到啲乜嘢？佢话遍见种种嘅恶物啊！呢啲恶物咧，就系指呢个镬汤无炭，血河就系血海啊，火蛇火狗，生大猛火啊！呢啲就由于生前佢杀害啊，咁啊杀得咧好厉害，咁啊佢生前喜欢啊，咁啊做呢个杀害嗰种嘅罪业，咁啊因此咧佢堕于呢个地狱之中，咁啊就见到种种嘅物，因为咧嗰啲镬汤炉炭啊、血河血海嗰啲火蛇火狗啊。生大猛火嚟烧佢，所以佢就生呢个无量位啊！咁啊，而且就暗见，咁佢睇唔见啊，所以直言不见，佢乜嘢都睇唔到，佢就生呢个无量恐啊，生到咧好大个恐惧啊、恐慌啊，系因为佢乜嘢都睇唔到。佢话如是嘅坚果，嗱眼咧就属于火啊。这个见业所招的属于这个火，那么他们如是的见火，他说招听能为镬汤羊童，这个招听呢就是这热火那么交到这个耳根，那耳根就属水，所以有很多那些镬汤那些羊童那些炉炭等事去烧煮这个罪人，佢话招式就则能为黑烟止热，就属于呢个热火咧，系交到呢个鼻根啊。嗱，鼻根咧就系有呢个出入息嘅。咁啊，现在咧嗰啲热火交到呢个鼻根咧，咁啊嗰啲出入嘅气息咧，都变成呢黑烟。话黑烟就变成呢个止热啊，止呢个红啊，嗰啲红色嘅火做乜啊？都是招这个罪人，是用那些黑烟焗这个罪人， 咁就叫做熱火咧，就交到呢個鼻根。佢話燒味就能為燒燃嘅鐵味啊，咁啊屬於呢個熱火咧，就燒到呢個鐵根啦。佢話燒味，咁啊呢個鐵根就常味噶嘛。咁啊現在佢所常嗰啲係咩味咧？就係、是、燒嘅鹽啊，同埋嗰啲鐵煮溶，好似嗰啲粥一樣。咁啊將佢咧灌落呢個罪人嘴，咁啊當然就受罪啦。佢話燒速就能為熱灰嘅爐炭啦，咁就説明呢個熱火咧就交到呢個身根啊。嗱，咁啊身根就屬於國畜，所以能為呢個熱灰壓佢呢個身，呢、這個爐炭啊，咁啊亦係燒佢呢個身啊。佢話燒心就能生星火拼灑。善古空界，嗱、这、呢个热火就烧到呢个耳根，咁啊，所以话烧心咧，佢就能生到啊好多嗰啲星火都拼洒散开，善古空界啊，处处都是有嗰啲火咧嚟到烧呢个罪人。佢话二者就闻到烧引恶果，佢话此闻被热包，则临终时先见波涛。就末力天地，咁亡者神即降住成立入无间狱，法名意相，佢一者就闻听，听种种闹，精神冒乱；佢二者闭听啊，直无所闻，幽魄沉没；佢二是闻多，诸闻则能为则就为结，诸见则能为雷就为敲，为恶毒气，佢知识。则能为雨就为雾，假诸毒虫就周满身体，诸味则能为脓就为血啊，种种杂味诸畜则能为畜就为鬼，为粪就为尿，诸衣则能为电就为波，吹碎心魄。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六交部中啊，属于第二咧系文部。佢话二者就闻报，嗱、这、呢个报字应该当个热字，系咪二者闻热嘛？咁啊由热咧，先就招人恶果。嗱咁啊闻系属于呢个耳根，能够增积，所以先至作业嘛。嗱咁啊耳根生呢个分别心作业，咁啊耳根就为主啦，耳色亦系为主啦。但是其他的五根呢亦都是有份帮助他做罪业嘛，所以二根受报之时，那么二根亦都受报。那第二根呢是属于水的，都说此文第二根，那么以色作业，业属受苦啊，那么业果并陈就名为他们业交。他说则临终时就先见波涛，就末力呢个天地啊，咁啊呢个人临命终嘅时候，佢先见到啦，好大嘅啲波涛嗰啲波浪啊，将呢个天地啊都末力啊沉溺咗啦。咁啊亡者神迹啊，咁啊当时呢个临命终人，佢嗰个神迹啦，佢就降住的成流啊，咁啊因为。这个耳根是属于水，那么既然他见到了满天地都是水了，所以他这个神色就乘着那些水的流啊，光柱一直这么落到边处啊，这个无间地狱之中，他就发明意声啊，同埋一者就闻听啊，听种种闹就精神冒乱。就话异相之中第一种咧，就是开听啊。当呢个就开听咧，佢能够咧听到种种嘅闹音声，嗱，例如听种种嘅闹声，或者咧嗰啲鬼王啊、责骂声，或者嗰啲狱卒咧嗰啲嘘喝声，或者嗰啲罪人咧受苦嘅时候啊，发出呢个凄惨之声。咁就使到呢个罪人咧，当时啊，佢系精神冒烈，咁啊，佢哋一者开听啊，就听种种闹，精神冒烈。 为义者的弊庆啊，就直无所闻，忧怕就沉没啊。嗱，咁啊，法明义相中嘅第二种嘅弊庆啊，咁啊，亦系直无所闻，即系乜嘢都听唔到啊，好似嗰啲幽暗嘅魂魄咧沉没咗一样，乜嘢都冇啦，佢听唔到啦，咁啊，亦都属于恐惧咯喎。咁啊，而是闻波，因为闻属于水啊，所以叫做闻波。咁啊，知闻又属于本根受罪，则能为责就为劫啦。责咧就呢个阎罗王责罚呢个罪人，点解就罪生不孝父母、不敬三宝？嗱，咁啊责骂之后咧，先至可以治佢个罪啊。嗱，咁啊为劫咧，劫即系劫问啊。就问他你扬世的时候你是否是不是做过所谓不孝父母不敬三宝那种的罪过呢，那就叫做为见。他说诸见，那么这个罪报这个业火呢就交到这个眼睛，那么诸见就则能到为雷就为敲为这个恶毒气啊。那么他这个业报交到这个眼睛之时，他就见到呢好多个行雷啊，叫得呢嗰种嘅音声呢好恐怖啊，所以为雷就为敲大叫，就为恶毒气啊，就见到好多嗰啲恶毒气呢咁啊攻过来，咁啊亦都系治呢个治人之罪啊。咁啊注释，咁啊呢个业报呢就交到呢个鼻根啊，则能就为雨就为雾啊。咁因为闻系属于呢个水，所以嗰啲热火交到呢个鼻根之时，咁佢就闻到啦，都系嗰啲雨、嗰啲雾啊。咁啊呢个雨雾之中咧，佢就撒诸毒虫，响呢个雨雾之中咧撒出好多嗰啲毒虫啊，咁啊将佢全身咧，咁啊到处咁样咬啊，认为佢就周满身体。嗰个猪味。嗱，咁呢个罪报交到呢个舌根啊，则能为脓就为血啊，种种杂味。咁啊，我哋交到呢个舌根嘅肠味啦，佢味道嗰啲系乜嘢咧？尝到啲系乜嘢味咧？系嗰啲脓，系嗰啲血啊，系嗰啲种种嘅杂味之物。咁啊，之畜就系呢个热报啊，呢个罪报啊，交到呢个身根啦。咁就为畜就为鬼啊！嗱，啲畜咧就系属于呢个火蛇，系嗰啲火狗啊！咁啊，地狱嗰啲火蛇、火狗咧，扑大猛火烧呢个罪人，咁啊叫做为畜。嗱，为鬼咧就系嗰啲夜叉、罗刹啊，以共嗰啲肉出鬼啊，咁啊治呢个罪人之罪，咁啊叫做为鬼。佢就为分就为妙啊！咁啊，佢受完呢个恶报之后，咁又下堕于咧呢个废屎废尿地狱。佢话注意就系呢个业报咧，咁啊交到呢个意根啦，则能到为电就为薄啊，吹碎心魄啊！咁啊呢个业报交到呢个意根之时，咁啊嗰种境界咧？好似行雷闪电啊，亦都好似呢个天啊落雹一样啊，咁啊嗰种嘅境界咧，将佢呢个心魄啊都惊到吹碎啊，佢话吹碎心魄。个三者就受到招引恶果，此受嚟业家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冲塞远近，亡者神迹从地涌出。佢入无间狱就发明异相，一者通闻就被之恶气分极心扰，佢二者失闻气掩不通就闷绝于地，佢如是受气充斥，则能为质就为理，充见则能为火就为具，充听则能为末就为力，为阳就为肺，充微则能为女为所，充速则能为赞的为难，为大玉山有八千眼无量杂食，个冲师则能为灰的为浆，为飞沙砾直击碎身体，此就六交报之中啦。 屬於第三名為叫做受報。他說三者受報，這個報字當業字解，他說三者受業，那麼由業呢就感惡報嘛，他說招人就惡果。他此受家臨終時先見毒氣，衝則顯近。那麼被的受業與餘業交啊，他說此受地業交。那受息呢就屬於氣啊，就通於這個出入息的，所以則臨終時，那麼這個作這個受業那個人啊，他在這個臨命中的時候，他就先見毒氣，見到這個毒的氣息呢，他就衝塞遠近啊，不單說近有，遠亦有，不單遠有啊，近呢亦都有，等於說遠近呢都充滿這個毒氣。那麼亡者的神識就從地湧出來入無間獄啊，那麼當時臨命終時，這個亡者的神識，那麼他初初見到啊，遠近都是毒氣啦，他就當然呢走而避之呢，那麼他就共入個地眼嗰度啦，那麼想話避嗰啲毒氣啦，點不知唔單話呢個空間啊有毒氣啊，就係佢避入呢個地下裏邊咧，呢個地下亦都有毒氣啦，佢就冇法子又唔走出嚟咯，所以話從地湧出，咁佢又翻咧出嚟啦，咁啊由於呢個情多之故啊，即係話呢個罪孽深之故，咁啊嘅城市嗰種嘅毒氣咧就墮入於呢個無間地獄之中，佢就發明嘅異象啊，即係墮於呢個無間地獄之後，佢就發明有兩種相，即係由呢個受業咧發明呢個通則嘅兩種相。嗱，一者就通啊，就避之惡氣啊，分別就心擾。嗱，咁啊，由於有呢個通塵，咁啊，俾呢個惡毒氣所沖啊，由於個通啊嘛，咁啊，嗰啲惡毒氣一沖咧，由於佢係通啊，佢就聞到咧好難受，好難忍啊！咁啊，佢聞到嗰啲惡毒氣咧，難忍之至咧，咁啊，嗰啲惡毒佢將個心神都擾亂啦。佢話分別心擾，咁啊，二者就失聞。氣掩不通，就悶絕於地啊！嗱，咁啊，發明遇上中地中嘅失聞，即係失住，咁就變成就唔通咯喎！嗱，咁啊，氣失不通，咁啊，當然就悶啦，咁啊，好悶啊，悶到不能悶啦！佢話悶絕，佢就迷咗喺呢個地下，暈咗喺呢個地下，咁啊，瞓喺呢個地下，咁啊，佢就悶絕於地。咁啊，如是受氣充息，真能為質就為理啊！嗱，咁啊，本根造罪，咁啊，受氣嘅惡報啊，佢話充息，則能為質，為質咧就話呢個地塞而不通啊，所謂上氣掩不通，所以就悶絕於地。嗱，為理咧就係呢個地積通啊，就唔係塞咯喎。嗱，咁既然通咗咧，嗰啲咁嘅毒氣裏邊啊，有好多嗰啲蟲咧，走到佢呢個鼻嘅裏邊，因為佢通啊嘛，咁啊走到呢個鼻裏邊咧，咁啊咬佢啲鼻啊，咁啊叫做充息，則能為質咧，就為理。佢話充見，則能為火，就為具，就係本根造罪，就餘根就為蟲。所以嗰啲業報啊，呢種受業嘅惡氣，咁啊衝電，咁啊衝到呢個眼咧，嗱咁啊電就屬於火啊，所以嗰啲氣息咧就亦係火，個為火就為具啊，咁啊嗰啲火咧，咁啊燒呢個罪人，咁啊衝聽嘅質能為末就為力，就為陽就為肺啊，嗱咁啊耳啊。就屬水啊，咁啊嗰啲熱報交到呢個耳根嗰處， 即係話呢個受業嗰啲惡氣啊，佢沖沖之時就有呢個末力啊。係乜嘢個末力呢？就係嗰啲羊湯啦，就係嗰啲主菌啊，咁啊佢就肺啊嘛，主菌嗰啲屎尿啦，所以話佢就沖沖則能，就為末為力之水，為個羊湯啊。为嗰啲肺屎肺尿，咁啊使呢个做人受。佢话聪明则能为女，就为爽啊。嗱，咁啊呢个受业嘅恶气咧，嗰啲罪业啊，冲到呢个眉，就能啊为女。女咧就系嗰啲烂嘅肉啊，就名为叫做女。咁啊为爽咧，爽咧属于嗰啲根汤。但你属于臭气的羹汤，即是很难以尝的，就名为叫做为女，即是为那些烂肉为爽的那些臭气的羹汤，那么当然就不是好味啦。如果他喝了吃了就令他很难受的啦。他说冲促就真能为赞就为烂，他为大肉山有八千眼就无量杂食啊。嗱，呢个受气，嗰种受业嘅恶气咧，嗱，冲到呢个足尘，即系冲到呢个身根，呢个畜啊，咁啊呢个罪人呢个身上咧，嗰啲肉都会裂开啊。佢话则能就为赞，赞咧就系嗰啲肉咧，处处都系裂开，唔单话裂开啊，有啲地方咧都系烂添啊，咁啊佢就为烂。咁啊，一个大玉山，个围大玉山啊，咁啊呢个大玉山啊，话明系玉山啊嘛，地有八千个眼孔啊，咁啊嗰啲眼孔里边咧，又无量咁多个珠藏，就响呢个罪人身上咧，咁啊转来转去啊，去食呢个罪人，佢话有八千眼就无量杂食，佢话冲之则能为灰嘅为浆。就为飞沙砾击碎身体啊！就话佢呢个受业个恶气咧，冲丝咪冲到呢个耳根，则能为灰。咁啊，为灰气咧就系为呢个毒河，呢个毒海。咁啊，佢就为浆，就为飞沙砾。沙砾咧，沙就系沙啦，砾咧就系细石啦。咁啊，击碎身体啊！咁啊，嗰啲飞沙。嗰啲細石咧，咁啊打擊呢個罪人嘅身體，個四者就未報招引就惡果，此味就業交，則臨終時就先見鐵網，猛然就刺裂，周索世界，咁亡者神識啊，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发明异象，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第二者吐气，飞为马火，烧烂骨髓。佢如是上味，力上则能就为成就为忍，力见则能为言心石，力听则能为利刀刃，力识则能为大铁笼，味受国土，力速。则能攻到为箭，为弩到为射，力之则能为飞铁从空而下。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六交部之中咧第四名为嗰阵未报，佢话四者就未报啊。嗱，呢个字咧亦都应该读成一个业字。佢话四者未业，咁啊由呢个业咧。先至招引恶果，其如是嘅业因啊，先至咧感到如是嘅业果，就系由呢个舌根对味尘根尘相对啊，人生呢个习色，因此咧作呢个罪业啊，然后就感到呢个恶果。嗱，咁啊，其他经文咧，咁啊，因为呢个时间到啦。咁啊，下次咧係再講。